接发火。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六点钟，懂懂懂，今天懂什么鸡汤呢？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又到了鸡汤时间啊！那这个鸡汤呢，其实是我最近身边朋友有在经历的事情 啊。什么事情啊？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不只是我朋友、啊，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你们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 什么经历？ 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左右你的情绪 啊， 对吗？可能人家的一句话，一句无形的话，一个小小的动作，可能他没有回复你 message， 你就会觉得他这么讲，就开始内耗，就觉得他为什么不理我？他为什么？是我做错什么？是不是我哪一个动作让他觉得不满意 ？Yes， 你形容的这个人就是我，我每次都是很内耗的人。 其实我也是， 你真的没跟我一样的吗？ 都说 MBTI 一样的人 ，OK， 我们的 MBTI 是 ESFJ， 所以如果你跟我们一样的话，这样应该是。都是比较容易内耗很容易情绪化的人、可是看不出诶、你跟我一样就是外表看起来很开朗的 就是偷偷放心里面啊我说出来就好像又觉得没有必要把负能量散发给大家、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点就是与其说我们是很敏感很过度内耗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太心思细腻了我们就很细节，我是很细节的人， 是 偶尔啦，偶尔 是，我也是比较细节的人。然后呢，我观察每个人的眼神都是不一样的，我很 哦，真的吗？ 我很喜欢观察人家眼神的，因为我很害怕我做错什么事情啊。怎样？你现在放电怎么样？你在示爱吗？ 我在对着他疯狂眨眼嘞。 哎，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内耗的人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做呢？我们来听看看这碗鸡汤呗。 那一句话就丢掉了一整天的快乐，也不要因为一些不好的事情。耗尽了你对生活的向往，生活是自己的，无需他人理解，更不需要从他人口中了解你自己。那些不属于你的痛苦，无视就好；不能善待你的人，远离就好。真正的成熟，是与自己和解，做情绪的主人。即使生活艰难，也要勇往直前；即便单枪匹马，也要无所畏惧。 我非常的认同耶，你的情绪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你想要怎样就怎样就好了。 对， 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聊更多这碗鸡汤吧。哈，守住 Go Shine Be On Trend， Go Shine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听过的歌曲来自 Rosette Messi。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懂懂懂。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 Shine 懂懂懂。 今天懂懂懂和你聊到的鸡汤就是，哎，我们会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一个小小的动作，还是一些很微小的事情呢，就影响了我们一整天的心情？ 是，我跟你都是一样，会影响我一整天的心情的。而且那个心情是可以维持很久的，我大概维持几天的，不是一天就可以 settle 的事情。我隔天又在想，到底这个事情我错哪里？ 是， 明明我已经想好解决方案了的，可是还是那个事情。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想清楚。就有时候这种感觉是好像。断断续续的，你有试过吗？ 对， 好像你想这个事情，然后你就可能去跟朋友吃个饭，或者是你休息一下，就觉得哎，好像 OK 了。结果你睡个午觉起来，或者是吃饱饭，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感觉又来了，好像一直在冲刺着你的感觉，会很辛苦。 所以我们是属于不可以一个人的。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会胡思乱想，我会想很多很多，然后再内耗自己，然后隔天呢，你会看到我黑眼圈很深啊，然后整个人没有精神的状态， 晚上睡前想很多，是不是？ 对，晚上睡前夜深人静的时候想的特别多呀， yeah， 想了一个，幸好我没有想爱情的烦恼啦，你也应该没有想爱情的烦恼吧？ 没有啦， 对不对？ 没有啦，我是没有啦。暂时他是我先这里有 wood 吗？给我他一下。 我哪里？ 暂时是没有什么烦恼啦，快点找木给我摸一摸。 这样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啊。 对， 那你自己本身真的是有内耗的话呢，很容易内耗，还是你很容易心情不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找一些事情， 分心，让自己忙起来。 是，让自己忙起来的话，这样子就不会内耗了。又或者是去看一部好看的电影，这样子的话忙起来，你不会想很多，就不会内耗了。比如说什么好看的电影呢？就是Jurassic World Rebirth 的电影啦。 没错，那它就是我们的童年啊，小时候都看过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恐龙。那这一集呢，诶，就有更新的一些发展了，包括由 Scarlett Johansson 饰演的行动专家呢，他将会带领他的团队一起去到非常危险的岛屿去执行任务啦。现在上到 GoShine.my 参加游戏，你就有机会赢取两张 Jurassic World Rebirth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详情条规记得浏览 GoShine.my。 7月3号 Jurassic World Rebirth 带你走入电影院，一起迎接侏罗纪的重生。 守着 Go Shine Be Beyond Trend。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wice 还有 Megan Thee Stallion 的 Strategy。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潮语时间，今天学什么呢？ 第三场人生道理，Goshen懂懂懂。 后的我可以说是五 G 冲浪啊，基本上我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很热门的梗 啊。为什么呢？ 因为爱刷电话，爱刷手机啊。啊，通过各个 social media， 一有新的梗，我可以立刻马上 catch 到的那种。 那 SK 是什么 ？SK squad squad。哇，真的是谢谢楚英跟 Kristen， 不然我不懂原来 Squad 可以这样用。 其实 SK 是生日快乐， 对 不是 Squad。 Squad 也很厉害嘞，你不觉得很厉害吗？ 其实也是啦，你快读音的话，生日快乐 Squad Squad Squad Squad Squad。但是今天和你分享这个嘞，哎，是我之前在网络上面一直看到有人说的。 OK， 然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哦。 OK， 我觉得哎很好笑而已。然后我特地去 search 了之后呢，它的来源也更可笑。 哈， 不是可笑啦，讲错是更搞笑。 搞笑什么词啊？ 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它叫酸。鸟酸鸟 酸鸟， 它是个音调的。 什么酸什么鸟呢？ 蒜是蒜米的蒜。 OK， 鸟就是小鸟的鸟，飞在天空的小鸟。 OK， 酸鸟啊， 酸鸟酸鸟，我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情景剧啦。比如说，哎呀，我今天来不及做那个东西，酸鸟酸鸟，我明天才继续。 嗯哼，酸鸟酸鸟啊。OK， 让我想一想啊。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蒜嘛，蒜头的蒜，它其实是一个很香的料理来的。如果你加下去，你要。炒饭啊还是其他菜肴的话，它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鸟的话应该想到自由自在的，那应该是形容这道菜肴很好吃，让我开心到飞起自由自在了。 就比如说哇，刚刚的蛋炒饭酸鸟 酸鸟 不是的嘞，大错特错， 它不是，难道是真的谐音是算了算了的意思？ 对，它其实是算了算了的意思。 OK， 那等一下回来跟大家分享到底它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吧。 守住过线 Beyond Trend。 生活中偶尔会有面临不如意的时刻，让你增添了不少的烦恼与压力，也快要喘不过气来了。喂，人累了就需要休息，耍废一下也 OK， 再不然就看我的 IG Reels， Goshen 正样帮你大笑一场也 OK 呀。 Goshen 和我 YYY 音想提醒你，生活有时候有些累有些烦，但是必须开心快乐每一天和好好爱自己。 Goshen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听过的歌曲来自 Rise 的 Yo。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 第三场人生道理， Goshen 懂懂懂。 今天跟你分享的潮语呢是很有趣的，它是有一个音调的。 uh-huh. 而这个词呢其实我们日常很常在说。那我给你一个小小的情景模拟吧。 OK， 来。 哎呀，我今天又赶不上那个巴士了，酸鸟 酸 鸟，我叫 Grab 啦。 哎呦，今天我又不能跟楚英一起 on air 了， 酸鸟酸鸟。 就是算了算了的意思。 那它的来源到底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耿知识之蒜鸟，出自湖北大业劝架时使用的方言。蒜鸟其实是算了的意思。原视频是在公交车发现有两人在吵架，不少人都上前拉架，而大业在后面劝阻。 散了散了， 下车下车，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都不容易，散了。 其中都不容易很有效地提醒吵架的人，双方都是普通人，没有必要因为小事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是长辈 可爱耶，酸尿酸尿 都不容易，都不容易，酸尿酸尿， 就是 蛮可爱的，对不对？ 他的音就是斜了一边 去，因为他们是中国当地的方言，湖北那边，所以他的音就有点就搭配了他们的方言，然后搭配一个很日常用到的词，就变成酸尿酸尿。很多人在用 哎， 很多年轻，对，很可爱。他就是一个安哥，酸尿酸尿都不容易，酸尿我们都不吵架。 那以后我们讲话的方式就这样了，小彤小彤，你怎样啊？ 酸尿酸尿，你不要再这样子说话。 等一下你晚餐吃什么啊？ 刚刚吃的蛋炒饭，还保证啊，酸尿酸尿，今晚不吃。 很像那个四川话嘞， 模仿能力超强的。 是嘞，你很像那个四川话嘞， 我很厉害模仿， 真的咩？ 我会 模仿新加坡腔调。 新加坡腔调怎么样？来，你说一说。 等一下， 来说一说你今天吃的饭啊。 你的 father 没有跟你讲咩？这边的蛋炒饭哪里跟你们马来西亚一样？你不知道的啦！我跟你讲，我们的蛋炒饭就是最好吃的。你回去问你的 mother 是不是这样子？我不想讲了啦，我真的是跟你讲话很累啦。 哇，你超级无敌像的嘞，很像嘞！我跟你说， 我自己很爱玩这种模仿，可能日常生活中 你真的是 很爱模仿。 这是你的技能，这是你的才华。 我开一个新赛道哎，模仿， 模仿， 模仿 哈！那个 reels 你可以拍一拍，到底你想要小。 各国人说话， 或者是你想要小童模仿谁的话，赶快 send 那个 reels 啊给小童，小童可能就会模仿拍一个 reels， 为了就是报答你啦。 守着 Go Shen Be On Trend， Go 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Y， 听过的歌曲来自飞道尔的合照，飞道尔的演唱会呢将会举办在7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呢，地点会是 Miri Indoor Stadium 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Hello 你好，我是小童， 耶、yeah, ！如果你朋友很厉害，手指比较灵活的话，你可以跟他合起来拍一个影片啊，就是 Go Shen 我们挑战的这个左右脑更灵活的影片是怎样的呢？ 这个你问错人了、我在那个影片里面就是最不灵最不灵活的啊。 可是是怎么玩呢？就是首先你要比那个 V 出来，两个手指左右比 V， 剪刀手，剪刀手， 剪刀手，然后呢就开始你的哇哇哇，我现在都讲不出了 左手的 中指然后 右手的 食 指 啊，然后就走过去左边了之后呢，然后左手的食指然后右手的中指呢跟着一起去左边，就是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 两边的左跟两边的右是同时的，左右 是 左右 是 左右 是。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影片到底谁比较灵活呢，这个动作的话， 这个我刷到啊， 挑战开始， 准备是灵活的跟你说这样吗？然后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开关，喂，这个嘞，换换， 好啦，你最厉害了， 左， 你礼貌吗？ 左右，左 右， 勉强过关， 我不能呢。 Kelly 他不能，他手指不灵活，他走不到啊。 你看到后面发现我比 Kelly 还要不灵活 ，OK？ 你是完全。走不动的，天天可以走一步。 我那时候还叫幕后的工作人员讲，哎，你帮我加快他，看起来好像我厉害。他讲都一样的，其实不会就是不会。 可是我们刚刚跟小童有研究到，就是他可以了，他可以走去左边了。但是如果你返回走右边的话，哎，我又不能了。 是是是是， 我又会 kick kick， 哎哎呀。 所以如果你们惯用赛是左边的话呢，你是左边可能非常灵活，但是一转换右边的时候嘞，哎，是另一件事了。 是跟我们写字一样了。如果你是右手， 你是左手是右手， 我是。是右手， 你是右手，我是左手，左手比较聪明。 有吗？有这么刷的吗？ 转一个大圈， 没有啊， 自己有很聪明吗？不能，我要在这个 reels 挽回一下我的形象。 是，大家想要挑战的话，或者是看这个影片，赶快去到 Go Shen 的 IG 就可以观看到了。守着 Go Shen Be Your Trend。